枪支，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告别，浮荡在梦梦的，然后留下回忆，丝丝点点，片片滴滴，由当中的细节，完成尚未完小说。 睇书噶啦，你中意睇书系会系一开始睇咗头几页，然之后即刻掀去个结局度睇啊？定系真系好坚持由头慢慢睇到落尾咧？阿佩佩咧就都中意睇书嘅，同埋咧我好中意咧间书嘅，即系唔系真系翻学嗰阵时咁样拣，而真系咧一路睇嘅时候咧，我会将一啲我好中意嘅字句咧，然之后间起佢喺侧边咧就写一啲 comment 落去。发现咧，原来喺即系往后再拎起呢本书嘅时候，再睇到某一个句子，可能你对嗰个句子嘅感受已经系唔同咗噶啦。嗯，冇错，因为好多时候小说中其实都系讲紧一啲嘅人生嘅经历啦。有时可能去到人生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好似睇嘅嘢或者系经历嘅嘢都会唔同咗嘅时候，你嘅感受都有唔同嘅。带嚟有彭宁嘅未完的小说，冇错，一日未完个小说，一路都要写落去嘅。咁就好似今日啱啱开始啫，咁啊要睇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咧，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啊。 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 为何重逢？重逢令心水乱，谁人仍令我偷偷眷恋？难忘情缘，唯独是这一段，何时才让我挥走昨天？过去已是飘远，是你心中感受生厌，曾忘记情如火，是你使我甘心孤独过。今宵于街中相见仍可，狠狠的将心绞痛如我，冷冷笑面迎向我的心。冷笑面迎向我的心刺破，为何情缘离别后总思念？人无缘或许相知太迟，怪妄言，重逢是否考验？无根的痴心偷偷搁浅，再见似是影戏，旧了翻身心内忆记，情如戏，情如歌，让这一刻公演一幕过。笑于街中相见仍可，狠狠的将心绞痛如我，冷冷笑面迎向我的心。分手的一刻感慨良多，伤心的影画不要重播，错过以后仍怕这一刻。 啲嘢系重复又重复咁样，定系唔好再重复啦啲嘢。啊，煲剧嘅朋友咧就好中意咧，就系睇完一次又一次，再睇一次嘅，唔好重播，唔好啦，不停咁样自己无限重播。以前咧，因为冇呢一个VCD 啊，或者冇 DVD 啊，或者而家即系冇呢一个电脑嘅配套咧，其实咧你要重复去睇一套电影或者重复去睇一套电视咧，纯粹咧真系要靠。唔系飞入场啦，又或者咧就真系要等电视台重播。咁但系而家咧就真系方便好多啦。要重播咪自己搞掂咯，系咪？不过你话即系睇剧、睇电影啊，或听歌可以重播，但系有啲嘢系唔可以重播，要珍惜嘅就好好珍惜啦。杜德伟嘅《不要重播》之后，唔知道仲记唔记得跟住落嚟呢位男歌手咧？ 都仔细的感受，如沉沉迷与揭晓的时候，缘分让我在尘俗里跟你相邂逅，由足迹微笑映进缝合宇宙，无常万里共你漫游，四季改变的时候，良夜美景也寄望让你接受，无常万里历遍地球，每次日落日出时候，尽是那么为我这生的成就，能吞获你在尘俗里感觉已丰收，从呼吸从眼光内描述以后，无常万里共你漫游，四季改变的时候，来让挥风的节奏快慢亦愿你接受，无常万里让你逗留，每次日落日出时候，能用我心再扶你感受。 不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一首系一首广告歌呢？在乎你感受，我哋有陈晓东嘅歌声啊！哇，呢一首嘅广告歌咧就系嚟自一间旅行社嘅一个广告啦。提呢间旅行社真系可惜啦，喺今年年头因为即都不敌疫情嘅关系咧，就已经系宣布清盘。其实佩佩喺呢一段时间咧，即系我意思即系疫情前咧去旅行咧，好多时候其实都系自己一家人咁样去嘅。咁但系如果要参加旅行团咧，都系帮衬呢一间嘅旅行社嘅。咁但系即系始终即系疫情咧，都对于呢一个嘅经济真系好大嘅打击，尤其是系旅游业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期待咧，可以快啲咧个疫情受控啦，然之后咧就可以飞啦，系咪？咁啊，有啲朋友咧就梗系想飞去大家都好中意嘅，可能系韩国啊、日本啊、泰国啊等等呢啲地方啦。咁但系咧，首先咧都真系要做好呢一个嘅防疫措施嘅。咁啊，讲紧做好防疫措施，当然除咗自己要做好之外咧，咁啊，大众都要合作嘅。咁啊，亦都见到呢一个嘅疫情咧，就已经系回升当中啦，已经系持續都係過千宗啦，咁亦都講話嗰個疫情咧，嗰個傳染性咧都已經係開始攀升啦，咁所以大家 真係要好好留心啦，要好好防疫啦，咁啊，特別係長者嘅朋友啦，同埋小朋友咧，都真係要更加要小心。咁啊，佩佩不嬲都小心嘅，咁但係咧，當然你話有時真係防不勝防嘅，咁啊，盡量有得避就避啦，係咪？即係可能口罩要戴好啲啊，出入如果掂過一啲嘅公共物件嘅時候咧，就盡量就攞酒精搓手液去洗下手啊，亦都即係盡量多人嘅地方咧，就唔好咁多出入啊，出入都要快快手咁樣啦，係咪？咁啊，如果喺屋企當然係最舒服啦，咁但係真係要避免唔到嘅，咁啊就盡量嗱嗱聲做啦嚇。好，呢個時候咧，我哋要先聽五點半鐘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嚟再見。 清晨五點半，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歐洲四個國家領袖，包括德國總理索爾茨、法國總統馬克龍、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和羅馬尼亞總統約翰尼斯，到訪烏克蘭首都基輔與總統澤連斯基會面。四國都支持烏克蘭立即獲得歐盟候選國地位。泽连斯基表示，四国领袖到访显示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战斗中并不孤单。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全面加入欧盟，若果西方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就能够解放更多被俄军占领的土地。马克龙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六种更加具威力的自走炮。他表示，欧洲将会支持乌克兰直至取得胜利，强调欧洲的安全由这里决定。马克龙表示，在乌克兰土地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不应逍遥法外，又归咎粮食危机源于俄罗斯的侵略，而不是欧洲的制裁。索爾茨表示，烏克蘭屬於歐洲大家庭，他支持授予烏克蘭和摩爾多瓦成為歐盟候選國地位，但必須明確滿足加入的標準。德拉吉期望烏克蘭成為歐盟一部分，建立持續的和平。美國前副總統彭斯的前法律顧問雅各布和保守派法律學者呂蒂希分別在國會眾議院調查去年初國會山莊騷亂事件的委員會聽證會上作供。雅各布表示，曾經與彭斯討論過對方作為副總統在大選過程中的角色，以及彭斯是否有權改寫選舉結果。結論是，根據相關文獻、歷史甚至僅僅以常識而論，彭斯都沒有權力，也沒有正當根據可以推翻大選結果。雅各布又說，制定憲法的人不可能讓一個人對選舉結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與選舉結果有直接利益衝突的人。曾經是第四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的呂蒂希就說，如果彭斯當日宣布特朗普在大選中勝出，將會令美國陷入無異於革命的憲法危機，亦會是美國建國以來首場同類危機。他又說，委員會必須研究在國會騷亂事件發生之前，法治深刻的真理有否被違反。非洲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表示，今年以來非洲已通報大約1600宗猴痘疑似病例，其中66宗是死亡病例。世界衛生組織正在為非洲採購幾千份猴痘檢測產品。受惠非洲區代理主任歐馬表示，包括尼日利亞、黑麥隆在內的八個非洲國家目前都通報了猴痘確診病例。雖然世衛現階段不建議進行大規模疫苗接種，但需要作好準備，強調疫苗接種是一種重要工具，需要從非洲開始，認為非洲的負擔更大，風險更高，地域分布更加廣。本港單日新冠病毒確診宗數連續兩日過千宗，新增1179宗個案，本地感染亦都重回四位數，達到1085宗。衛生防護中心預料，感染數字將維持現有水平一段時間。學校呈報113宗陽性個案，涉及83名學生和30名教職員，來自103間學校。富榮花園嘉南幼稚園 K1NA 班29名學生中有3人確診，有關班別要停止面授課，同校早前已經有2個班別停課。

如我。 郑伊健，谁可情深如我。 是最中意有呢一个一首独唱的歌咧，就当你一大班朋友喺呢个卡拉 OK 嘅时候咧，你就好想拥有一首独唱的歌。通常好难嘅，因为你唱得几陶醉都好啦，第二个人咧一定会拎起支麦同你一起合唱嘅。好，咁啊讲笑啫。刚刚带嚟咧有关淑怡嘅呢一首一首独唱的歌啊，咁啊有个消息要同大家讲下嘅，就系咧。本港即係確診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嘅，而又喺香港公立醫院出院或者係完成隔離，仲有相關嘅新冠後遺病徵嘅合資格香港居民咧，如果想接受呢一個中醫康復治療咧，除咗去用電話登記之外咧，而家咧仲可以咧喺18區嘅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咧揀一間中醫診所嚟到預約嘅噃。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呢一個18區中醫診所咧有一定嘅數量嘅呢一個嘅籌嘅。 特别咧就为咗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咧预留一啲嘅优先丑额嘅。咁啊，各位老友记，如果即系你自己话喂咁难噶，我唔识咁样，可以请啲后生或者系啲照顾者咧，帮你用呢一个嘅流动应用程式咧嚟到帮长者咧做呢一个预约嘅。咁当然啦，记得要提我哋啲老友记喺登记嘅时候咧要带齐文件啦，同埋咧即系去睇医生嘅时候咧都记得带齐文件啦。咁仲有一样嘢要记得嘅，就係、是、我哋一阵间呢就会有6点新闻简报。之后返嚟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五当然有呢一个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经前不悦症嘅。咁究竟系咩嚟呢？转头话你知。 对方都给予咗积极嘅回应。韩德珠又话，为咗新政府能够成功理政，佢将会听取包括前总统在内嘅各界人士意见，为打造团结嘅南韩而努力。韩联社报道，现届政府总理同上届总统礼节性会面，被视为凝聚民心之举。警方寻日接获一名本地女子报案，指早前回应陌生人发出的招聘信息，透过充当网上行政助理，在购物平台以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以赚取佣金。受害人按指示前后将31,000多元存入对方指定账户作为平台购物之用。当受害人向骗徒提出支付佣金要求的时候，骗徒要事主支付更多金钱，受害人才怀疑受骗报警求助。警方将案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警方提醒市民，骗徒的招聘广告以搵快钱、高人工、即日出粮或在家工作作招来，不会提及实际职位或者工作内容，并只会提供即时通讯软件或者手机号码，呼吁市民对不明来历短信或者有任何怀疑的时候报警求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冇风，能见度7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927点，跌7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66点，跌1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23，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5，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25美元，卖出1,857.7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共你是童言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意，从此每天饰演你。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活流着情泪的恋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了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星期五的清晨爽利就会有钱佩佩，还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今天讲这个话题呢，相信很多男士呢都觉得我都要了解多一点。其实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女士了解多一点。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通常呢都是男士承受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沈医生会讲一下这个经前不悦症。好多时候讲呢发脾气，女孩子发脾气呢梗是说她你一定是经期当中了。什么原来经期前就已经会不开心的了吗？ 大部分呢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呢所谓的跟经期有关的一些情绪问题呢，反而通常是她离经之前呢那段时间是最明显的。通常讲的呢就是她离经之前的一个礼拜咯。一个礼拜呢就会因为啲荷尔蒙呢就比较大嘅变化，而出现一啲呢所谓身心上面一啲嘅即係状态上面嘅变化改变啦咁样。咁反而呢当嗰、那个经期嚟到啦，真係即係出现咗啦，咁通常一两日啊两三日呢嗰啲嘅即係身心变化或者一啲情绪状态呢反而慢慢呢就会即係平复㗎喎。咁所以呢呢、這个同我哋一般人嘅理解就係、是、会唔会係佢嚟緊經嗰段時間特別差呢，反而就唔係嘅，反而係嚟經之前嗰一個禮拜呢係最明顯同埋呢最常見呢有一啲情緒上面啊又或者身心上面啊嗰啲嘅不適啊咁樣呢係反而嗰段時間呢會最多嘅。 但係沈醫生啊，唔係個個女孩子呢都會喺喺呢個經期當中呢會有呢一個嘅情緒變化㗎喎，有啲係完全覺得冇嘢㗎喎，但係我亦都識得有啲真係嗰個脾氣又好大㗎喎。咁係咪真係視乎自己嘅情況嘅呢？ 係喎，其實呢當然啦，亦都好多女士呢係好幸運嘅，即係我覺得即係都好好好嘅，就係、是、 或者佢好好脾氣嘅， 都可能係啦。佢無論話即係有經期啊咁樣呢，佢無論嗰個情緒啊又或者個身體狀況呢都係冇乜嘢㗎喎，都 OK 㗎喎、即係都唔會覺得太多嘅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個係佢嘅即係一啲嘅福氣嚟嘅。咁我諗咁但係亦都有唔少呢嘅女士咧，喺佢即係有經期嘅之前咧，確實都係有一啲咁樣嘅狀況。有啲調查話俾我哋聽咧嚇，即係大概每十名嘅婦女裏邊咧，可能有超過五名啊，或者六名嘅婦女咧，係經歷過呢啲可能經前上邊咧一啲嘅情緒上邊嘅唔舒服啊咁樣啊咁所以呢個問題其實真係唔少見㗎啊，其實咧都幾多女士咧会面对緊呢一个状况。咁当然啦，你话如果佢係一啲少少嘅情绪啊，可能佢半日唔开心，咁跟住之后都冇嘢啦咁样，亦都唔开心嘅状况亦都唔会影响对佢好深嘅咁样。咁呢个亦都可以唔需要理会佢嘅，都係可能一啲正常范围嘅情绪波动嚟嘅啫。咁但係你话如果去到一啲比较极 端的反應啊，那就可能我們要真的對多加留意了。 嗯、 有些什麼極端的反應呢，我可以舉一些例子。啊、如果呢你在個經期之前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啊、如果呢突然間是有一些、好像以下的反應啊、 嗯、 例如、你覺得個情緒變化呢非常之大，就是突然間可以很不開心啊，无端端会喊啊，突然间咧好敏感啊，对于人哋一啲嘅说话啊、 嗯， 又或者一啲态度，突然间变得好敏感，啊个人咧好容易猛整啊，好容易嬲怒啊、 嗯， 啊因为呢啲嬲怒猛整咧引发一啲嘅可能人同人之间嘅冲突啊咁样，咁、 嗯、 又或者可能咧会觉得系好突然间好抑郁啦，觉得好似突然间冇希望啊，个人咧好多怪責自己啊，覺得自己好冇用、好差嘅一啲諗法啊，咁樣，咁又或者好焦慮、好緊張啊，咁樣啊，咁以至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衍生出嚟嘅問題，例如咧，覺得個人成日都好攰啦，好冇氣力啦，好冇能量啦，做嘢啊、做事啊，好難集中精神啦，咁瞓覺咧可能突然間瞓唔到啊，又甚或另一個極端就係突然間瞓好多啊咁樣，咁有啲亦都係啦，胃口一係咧冇曬胃口，一係咧就話暴食得好緊要啊咁樣啊，咁呢一個覺得咧亦都會令到個人覺得咧好似out of control 或者好似不能 控制唔到 啊，控制唔到自己啊咁樣，同時間亦都會有好多可能身體上嘅不適，例如咧可能係乳房覺得好痛啊，好脹啊咁樣，又或者咧係嗰啲關節咧覺得或者肌肉咧覺得好痛啊咁樣，嗰啲胃咧飽飽滯滯頂住好辛苦啊咁樣啊，水腫啊嗰啲咁樣感覺啊咁，等於等等咧呢一啲。如果喺嗰、那個經前一個禮拜係特別突然間好嚴重啊，咁造成佢生活上好多嘅不便啊，造成好多嘅譬如對工作上面嘅影響啊，人際關係上面嘅影響啊，咁而呢一啲嘅症狀咧，當係離經咗之後，可能一兩日、兩三日咧就消退咗噶咯，就冇曬噶咯，啊咁，然之後呢一個咁樣嘅循環咧係不斷出現，可能喺佢。我講緊可能喺佢好長嘅時間，講緊譬如半年啦、一年啦，嗰、那個經期連續都會咁樣出現嘅喎、 嗯、 啊，咁咧呢個就係好大機會可能咧就係所謂嘅經前不月症啦。咁、 嗯、 當然咧，亦都個程度可以有分別嘅。咁如果真係有類似咁嘅情況嘅咧，記住咧要去睇你嘅家庭醫生啦，又或者你嘅即係精神科醫生啦。咁咧去到睇一睇個情況，究竟咧係咪真係已經去到一啲咁樣嘅病患嘅狀態咧？如果係咧，原來咧即係喺個醫學上咧係有方法咧可以幫到你去處理呢一個咁令人困擾嘅情況。 嗯，就相信咧，即系如果发紧脾气或者自己觉得好唔开心啊，或者好猛整嘅时候咧，可能自己未必察觉噶。其实会唔会系身边嘅屋企人更加容易察觉到？咦，你好似个个月都有啲唔多妥，会唔会系屋企人察觉嘅机会系高啲咧？ 其實就要睇下，即係當然個個人唔同嘅。有啲人咧就對於自己個情緒變化比較敏感啲啊，比較容易啲咧去到了解到自己嗰個情況同埋需要啊咁樣。咁可能嗰啲人咧就會容易啲發現自己呢啲情況啦。咁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嘅，可能咧佢對於自己啲情緒變化咧係幾麻木嘅。即係或者咧都幾唔慣咧，去到留意自己嘅情緒啊，尤其是喺可能喺香港有咁繁忙嘅地方咧，大家對於工作啊、日常嘅生活啊，已經係可能好多嘅佔據咗你好多嘅即係思維啊、空間啊，同埋呢個時間啊，咁都冇時間去理自己情緒啦，又或者覺得情緒根本都唔重要啦，唔使理咁多啊，咁樣啊，做好手頭嘅嘢先啦，咁樣，咁可能嗰啲人對於情緒唔係咁敏感啊，咁嘅時候咧，可能身邊嘅屋企人咧就會多啲，即係可能會察覺到嗰、那個反而嗰個變化，咁因為咧可能佢喺嗰啲經期之前嗰啲情緒變化嘅時候咧，又都會影響嗰屋企人噶嘛，可能咧嗰屋企人就會成為一個即係磨心啊，又或者咧可能被佢 受罪嘅人啦， 一個對象啦，係啦，咁所以特別容易就察覺到呢個情況，都唔出奇，所以可以即係咁講就個個情況個個人都唔同嘅，同埋個個家庭啦、啊。佢都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兩睇咯，可以咁講。 嗱咁啊，頭先講啦，即係如果察覺到有呢個問題，有機會係呢一個經前不月症，咁有得醫噶？即係要、真係要醫治嘅，定係要喺個情緒上面自己管控到就得嘅咧？ 當然如果他是可以自己調節到啊，亦都不是話咁長時間重複出現的話咧，自己當然應該都可以可以有方法處理。但是咧如果他去到頭先講嗰啲狀態咧，其實真係要找醫生咧去到幫手啦。咁當然第一樣嘢當然要診斷咗先啦，診斷咗佢係咪真係呢一個狀況先，因為可能同時間亦都可能佢身體發生其他事情啊，無論身體嘅毛病又好啊，又或者佢其他嘅情緒問題啊，以至可能用一啲藥物啊，又或者佢酒精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即係問題咧，係困擾緊佢。咁可能去到排除咗頭先嗰啲問題，真係診斷咗佢係經前不悦症啦。咁嘅話咧，其實如果啲症狀都比較嚴重咧，通常有幾個步驟嘅。第一個步驟咧，盡量就係要佢靠自己去到處理多啲先。例如咧，即係可能要佢多啲有一個恆常嘅運動嘅安排咧。咁樣咧，可能係未必一啲好強烈嘅運動嘅，其實可能係一啲咧即係低啊或者中等嘅強度嘅運動已經足夠啦。其實咧。个目标咧就系想佢喺个透过啲运动啦，去到咧系啦，去到咧增加啲血液循环啦，咁放松啲肌肉啊，咁样，咁呢啲咁样，希望就可以将佢嗰啲症状咧慢慢减轻。同时间咧，我哋除咗叫佢多啲运动、恒常运动之外咧，可能都会俾一啲嘅可能食物上面嘅补充剂俾佢啦，例如特别有一啲根据嘅实证嘅咧，就系讲紧一啲嘅钙片啊，咁样啊。钙片咧，其实都系一啲可以帮到佢舒缓症状嘅，可能系一啲嘅物质嚟嘅。咁另外就系佢饮食上边一啲嘅习惯啦。我哋首先一定要有啲嘢咧，叫佢避开啦，唔好即系唔好饮唔好食啦。咁可以想象到嘅，例如就系一啲酒精啦，又或者一啲含咖啡因嘅一啲饮品啦。咁因为呢啲咧都会令到佢嗰啲症状咧系加剧嘅。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可能好高盐分啊、好高糖分嘅食物咧。醃製的食物咧都要盡量都避免或者減少啊，咁仲有咧一啲譬如話係精煉嘅糖類嘅食物啦，例如一啲可能蛋糕啊，好甜嘅蛋糕啊、雪糕啊、朱古力啊，呢啲咧可能都暫時要避一避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高脂肪嘅食物啦，咁譬如話牛油啊等等咧。我哋都盡量都鼓勵佢咧，係暫時都減少啊咁樣，反而咧就盡量食多一啲，除咗頭先講嗰啲，即係可能補充劑之外咧，可能佢一啲譬如谷類嘅食物啦，例如早餐谷類早餐啊咁樣，譬如麥片啊、麥皮啊咁樣，咁又或者一啲豆類可以增加多啲一啲蛋白質啊咁樣，咁啊蔬菜啦、蔬果啦，其實咧都係好幫到佢，同埋一啲嘅果仁啊。一啲乾果啊，嗰啲咧都係可以，即係喺佢食物上面咧增加多啲。咁呢啲全部咧都係有一啲嘅研究咧話係幫到嗰個情況嘅。咁可能做咗呢啲嘢先，做咗呢啲生活上面嘅調節先，睇下個情況有冇改善。如果有改善啦，咁就最好啦。咁就可能都已經可以幫咗佢好多。但係倘若就算我哋做曬呢啲一段時間之後咧，情況都差唔多，冇乜特別改善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真的要加一些呢药物的治疗了。讲的药物治疗呢，现今一些研究告诉我们，数据告诉我们，讲的是一些血清素的类的药物呢，都是对于这个的情况呢是会明显有帮助的。因为呢我们知道佢嗰個經前不悦症係講緊一啲荷爾蒙嘅變化啦，而原來咧荷爾蒙嘅變化咧，同我哋腦部入面一啲血清素嘅情況啊，一啲物質嘅即係可能平衡咧，原來都有一啲嘅關係同埋影響嘅。咁所以咧，如果當佢頭先嗰啲情況方法唔管用啦，咁我哋用一啲血清素嘅去到調節劑去到幫佢咧，其實原來咧都係可以幫到整個嘅情況嘅。咁到时可能都要同佢个医生咧，慢慢一路商量睇住个进度啦。咁甚至如果有时血清素都唔得啦，可能都甚还有啲人咧系需要用埋一啲荷尔蒙嘅，即系一啲补充剂啊，或者调节翻佢荷尔蒙上边嗰个变化咁样咧，去到帮佢手啦。咁所以都要好视乎个情况同埋佢嗰个对于治疗个反应咧，而去到设计嗰个方案咯。 有冇话边啲朋友仔系容易患上？会唔会系后生啲啊？定系都要？可能是生完 BB 啊，定是点？即有冇呢一个根据嘅咧？ 其实咧，所有即系讲紧系未收经之前，都有经期当中嘅妇女咧，都系会即系用 即係會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咁當然咧，如果你話佢之前咧係有一啲嘅病歷嘅，講緊就係一啲情緒病患嘅病歷嘅話咧，呢一類嘅即係人士咧都會多啲機會咧係受住呢一個經前上邊嗰個問題咧嘅困擾咯。啊，咁又或者咧佢生活習慣咧，可能佢係比較多係會飲酒啊，好中意飲咖啡啊，呢啲咁樣咧情況亦都會容易即係有受到影響啊咁樣嘅。 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如果覺得自己嘅情緒上面有啲問題嘅話咧，最緊要咧就係要尋求專業嘅協助啦。因為咧好多嘢咧其實唔係自己可以解決得到嘅，有一個專業嘅意見俾你咧，就可以好快就可以解決得到噶啦。 冇錯啦。 好，咁今日咧唔該曬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就住唔同嘅病症繼續探討下咯噃。拜拜。 好，拜拜。 送走咗沈医生之后呢，某个钟呢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嗰啲啦。咁啊，即係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呢又要告一个段落喇噃。不过唔紧要嘅，我哋係会再见㗎嘛。再见嘅时间系几时，咪就係听朝早5:00。当然钱佩佩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希望到时都可以在空气中见到你的出现啦！这个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6: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指，美方官员正讨论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夏天举行电话会谈的可能性。报道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日前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双方同意以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主线，加强接触对话，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习近平和拜登对上一次会谈是今年3月18日，美方当时表示关注中国会不会为挥军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物资上的支援。习近平日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的时候，强调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的前法律顾问雅各布和保守派法律学者吕蒂希分别在国会众议院调查去年初国会山庄骚乱事件的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雅各布表示，曾经和彭斯讨论过对方作为副总统在2020年大选过程中的角色，和彭斯是否有权改写选举结果。结论是根据相关文献、历史，甚至仅仅以常识而论，彭斯都是没有权力，也都没有正当的根据去推翻大选结果。雅各布又说，制定宪法的人不可能让一个人对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和选举结果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人。曾经是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吕蒂希就说，如果彭斯当日宣布特朗普在大选中胜出，将会令美国陷入无异于革命的宪法危机，亦会是美国建国以来首场同类危机。他又说，委员会必须研究在国会骚乱事件发生之前，法治深刻的真理有没有被违反。非洲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今年以来非洲已通报大约1600宗猴痘疑似病例，其中66宗是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正在为非洲采购几千份猴痘检测产品。 世卫非洲区代理主任欧马表示，包括尼日利亚、黑麦隆在内的八个非洲国家目前都通报了猴痘确诊病例。虽然世卫现阶段不建议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但需要作好准备，强调疫苗接种是一种重要工具，需要从非洲开始，因为非洲的负担更大，风险更高，地域分布都更广。報道說，目前是沒有已知的猴痘疫苗，但已經有研究證明天花疫苗對猴痘病毒有效率達到 85%。 中環雲咸街上星期發生的槍擊案，警方前日再拘捕多兩名非華裔男子，分別24歲和30歲，兩人被控合共一項企圖有意圖而傷人罪，以及各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今朝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案發在本月10號，警方早前已經拘捕5人，已被暫控合共一項企圖有意圖而傷人罪，以及各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7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因应新近确诊个案情况，由昨天开始要有24